想只是害怕清醒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Welcome to the show. Bring on all the light.

手中的重游，等你经过 朵兰花枝，千年年岁成往事。爱你一生，让你我再爱一次，我对这天发誓。 相信依旧。 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经典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他